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3集。何尘番外，那秦影帝见徐家人。年边，何尘依旧穿梭于各大老年人中采访，刚把摄影机收回来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正是曲夫人的电话。虽然他跟曲子潇这一段确实不愉快，但是跟曲夫人的感情是真好。当初在秦家的时候，曲夫人也没有少因为何尘的事情跟曲子潇吵过。这会儿虽然离婚了，但曲夫人依旧把何尘当作女儿一般看待。 阿姨，您找我有事儿？ 何尘把摄影机放到面包车的后座，自己坐上去，抬头示意李雨山开车。曲子潇那边听起来挺高兴的。 对，你今天来我们家吃饭吧。 何尘晚上打算去秦修成的工作室的，听到这一句他迟疑了一下。 今晚吗？ 离婚后他很少再去曲家。 不能吧。 曲夫人的声音听起来挺失落的。 小陈，你是不是还在生阿姨的气呀？ 没有阿姨，您别多想，我马上就来。 何尘按着眉心开口道，那就晚点去工作室吧。挂断电话，他抬头看李雨山，说了一个地址。李雨山从后视镜看他，不由道， 撇开曲总不说，曲夫人真是个好婆婆。 何尘笑了笑。 对， 那时候曲家人一开始中意的也是他姐姐，但是曲夫人并没有嫌弃他，这也是他跟曲子潇离婚后依旧同曲夫人联系的原因。十几分钟后，车子到达曲家。 你先回去吧。 何尘拿着自己的黑色背包下车，朝李雨山挥了挥手。门外，曲管家早就等着了，看到何尘回来，他脸笑成了一朵菊花。 您终于来了，夫人等您好久了。 他接过何尘手中的背包，把何尘带进去。曲夫人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跟两个人说话，看到何尘，他立马站起来朝何尘招手。 小陈，这里。 他正说着话，坐在他对面的两人也朝何尘看过来。这架势，有什么地方似乎是不对劲。何尘脚步一顿。 小陈，快过来坐，这是方阿姨，这个是方阿姨的儿子，刚从国外回来。 曲夫人朝何尘招手，让他过来。何尘扯掉脖子上的围巾，随手搭在沙发上，朝那位方阿姨颔首。 啊，您好。 方阿姨手上拿着茶杯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何尘。听到何尘说话，她也笑了一下。 听曲夫人说，你是新娱记的记者。 曲管家给何尘倒了一杯茶，何尘接过喝了一口，微微颔首。 啊，以后准备往其他行业考虑吗？ 方阿姨继续问道。何尘慢吞吞地喝着茶，语气也不紧不慢的。 不考虑。 方阿姨笑了笑，就没再说话了，转而跟曲夫人继续说话。 我们家明晨呢，刚从国外回来，就在物理学院跟着一个大师后面学习。听他说，跟他一起参与研究的人已经四五十岁了。 听到方阿姨这么说，曲夫人脸上的笑意就淡了一些。她抽出一张纸，擦了擦嘴边的不存在的污渍。 那明晨确实优秀。 声音挺随意敷衍。方阿姨听得出来曲夫人有些不高兴了，她面色变了变，也有些紧张。 曲夫人啊，其实，也没什么。 曲夫人放下了纸，淡淡抬头。 明晨确实是个好孩子，30岁就能进入研究院内部，前程无限。 方阿姨尴尬地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 我们这边要吃饭了，就不留你了。 曲夫人笑眯眯地看向方阿姨。 有机会我们再聊。 方阿姨心下松了一口气，连忙带着她的儿子站起来。 啊，那曲夫人，我跟明晨就先走了。 她丈夫是曲家的下属，若曲夫人硬要把何晨塞给她，方夫人也不好拒绝。但她儿子太过优秀了，她确实不想要一个离过婚连曲子潇都不要的女人。现在曲夫人自己说起，方阿姨确实松了一口气。 嗯。 曲夫人嗯了一声，然后放下茶杯，朝曲管家抬了抬下巴。 曲管家，去送送方夫人。 他本来是看方明晨跟何晨在国外是同一所院校的，所以才产生了让两人见面的想法。现在看来是他多想了。这个方夫人一看就是没有脑子的。曲夫人有些生气，但面上不显。她握住何晨的手，笑着说道： 这个方明晨不行，他个子太矮了，也不够好看。 何晨知道曲夫人是先方夫人一步说的，但也没有说出来。两人正说着，外面又响起了曲管家的声音。曲子潇跟宋青青回来了。 妈。 曲子潇回来就朝曲夫人叫了一声。宋青青非常安静地跟在曲子潇身后开口。 曲阿姨。 看到两人，曲夫人嘴边的笑意稍微敛了敛。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来了？ 虽然她挺不满意宋青青的人品。在曲子潇明明还是婚姻状态的时候就跟曲子潇勾搭上，但这是曲子潇自己选的人，曲夫人并不发表感想，对宋青青也算得上客气，毕竟那是曲子潇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生活。 青青想回来看看你。 曲子潇一边说着，一边让管家把宋青青买的礼物放回去。头一抬就看到坐在曲夫人身边的何晨。半年多的时间，曲子潇以为已经把何晨放下了，这会儿看到何晨，他浑身都僵硬了。一直挽着曲子潇手臂的宋青青感受到曲子潇的变化，他抬了抬头，看到沙发上坐着的何晨时也难免顿了一下。 曲阿姨，我刚刚跟子潇回来的时候似乎看到了方夫人。 宋青青当先开口。曲夫人不想跟他们说在跟何晨相亲的事情，看到曲子潇就觉得糟心，她收回了目光，语气不冷不淡的。 方夫人来家里玩。 方夫人带着方明晨来，方明晨30岁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。宋青青垂下眸子。 难怪我看方夫人挺高兴的。 最近一年，宋青青跟曲子潇见得多了，也知道曲家的一些事情。方家跟曲家是从属关系，方明晨无论是家世还是外貌，各方面都不如曲子潇。连方明晨这种层次的都看不上何晨，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能够看得上他。这样想着，宋青青嘴边的笑容更盛，末了又觉得不该这么表现。毕竟他是个演员，他掩饰了嘴边的喜意。宋青青跟曲子潇在，曲夫人就没有再说以后再给何晨相亲的事儿。而是站起来让管家准备晚饭，一行人准备去吃晚饭。饭桌上，宋青青状似无意地提起： 我师兄也是京大毕业的，今年29岁， 因为做刑警行业还没有结婚。 他正说着，何晨的手机又响了。何晨低头看了看，正是秦修晨，应该是看他还没有去工作室，直接打过来了。 我在曲阿姨这边吃饭，稍微晚点过去。 何晨回了一句。大概是大厅比较安静，虽然没有听到手机那头的人说什么，但都能够听到那似乎是一个男生。 小陈，刚刚那是…… 徐夫人手一顿，看向何晨。何晨挂断电话，手搁在餐桌上，朝徐夫人笑了笑。 啊，阿姨，我刚刚也想跟您说，那是我男朋友。 这一句话，饭桌上的人都震惊了一下。曲夫人随即高兴起来。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？哪里的人？他现在吃饭了没？方便去看看他吗？ 曲夫人是真的操心何晨的婚事，从之前的周总到现在的方明晨，哪个都不差。何晨感觉到了。 哪里能让您去看他，我这就让他过来。 何晨拿起筷子，不紧不慢地夹起一根青菜，然后给秦修晨发了消息。饭后，宋青青陪着徐夫人说话，曲子潇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上楼处理工作。外面的门铃响了，曲管家连忙站起来。 我去接。 他走得特别快，特别热情。曲子潇跟宋青青也抬了头。 没有想到何小姐这么快就找到了男朋友，不知道是谁。 宋青青坐在曲子潇身边，看着曲子潇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何晨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罐啤酒，淡淡开口。 可能你认识吧。 宋青青捂着嘴笑。 是吗？既然也是圈子。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大厅的门被打开了。徐管家一脸不在状态之内的走在前面，他身后跟着一道修长的身影。对方穿着白色宽松的毛衣，可能因为过于休闲的衣服，让他整个圣洁的容颜显得近乎一些烟火之气。没有穿外套，整个人略显得有一些单薄，正给佣人礼貌地道谢呢。道完谢，这才朝客厅这边看过来，在看到沙发上坐着的何晨时，显得有些疏离的眉眼才慢慢地松下来。娱乐圈唯一的神颜，唯一一个火了近乎十年的顶级流量。宋青青意识到这人是谁时，整个人如同见鬼了一般，嘴边的笑意瞬间僵住。连曲夫人都有些错愕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对于客厅里的反应，曲管家半点也不意外，他刚刚也是这个状态。 这就是…… 曲夫人站起来，也有些见鬼了一般，他给何晨介绍的也就周家那小子最好，可那也不能跟眼前这位比啊。 曲夫人。 秦修晨看了一眼曲子潇，又收回目光朝曲夫人看过去，礼貌地说道。曲夫人终于回过神来，她连忙说不敢。一行人坐下，曲夫人才缓了一口气，开始问秦修晨他跟何晨的事儿。得知两人好几年前就认识了，十分意外。秦修晨看了何晨一眼，眸中光影绰绰。 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他。 曲子潇一直没有说话。宋青青看着曲子潇的反应，心下更沉，不由强硬地笑了一下。 秦影帝，您跟何小姐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您家里人知道吗？ 秦家能让秦修晨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 国庆吧。 秦修晨微微颔首，便温和地说道： 冉冉已经催了很久。 这个冉冉说的是谁，在场坐着的人都知道。 那真的好。 宋青青已经说不出来其他话了。秦修晨，不说他一句话能震半边娱乐圈，光是他在京城的身份就不简单。明面上秦家是以秦汉秋为主，实际上谁不知道秦汉秋听秦修晨的话，大部分事件都需要秦修晨把控。至于其他的，秦城两家联姻，秦修晨的侄女儿是谁，他们也是知道的，连程俊都要听秦修晨的话。秦修晨洁身自好，在京城和娱乐圈都是出了名的。虽然无数人对秦修晨趋之若鹜，但是谁也没有想过打秦修晨的主意。毕竟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有程家大小姐才能配得上他。谁知道何晨说的男朋友是秦修晨？明明连刚刚的方家人都看不上何晨，女性离婚原本就要比男人吃亏，怎么会是秦修晨呢？秦修晨怎么会看上他？关键是秦修晨竟然还真的有结婚的打算。宋青青这会儿是真的疯了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偏头看了一眼曲子潇。曲子潇也很明显的不在状态，他只是看着何晨跟秦修晨离开的背影，整个人仿佛失去了什么一样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何晨去物理学院找秦闪，两人在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研究室的一个负责人。 秦小姐，何小姐。 看到两人，负责人连忙打招呼。整个研究院的高层都知道何晨是129的人。等两人走了，负责人才对身边的男人说道： 刚刚那位就是秦院长，他身边那位是秦院长的好朋友何小姐，以后你在研究院也会经常见到他，见到他叫何小姐就行，可别冒犯他了。 方明晨只是惊愕地看着何晨的背影，何晨却没有注意到他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